就走属于我们的旅行。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周二的早晨又见面了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来看看白天呢是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温度-1度，相对湿度15%。夜间的晴间多云，那南转北风1-2级，最高温度是-8度，相对湿度50%，尾号限行2和7。双十二来了， 哎， 又是一个剁手节， 是啊， 我忘了，我看看我这购物车里边怎么样了啊？ 你真赶这个热闹了？ 没有，基本上我都是、就是看一眼，比如说我多年想买的东西，如果真的打折的话呀，就会买。 哎，看看他们都还在购物车里安然无恙，哎呀，放心了， 好几年了，一直都这样， 再说吧， 好几年都是这样了，发现各个节日的时候，这价格比这不是节日还贵呢。 是， 圆圆， 哎， 提问， 回答。 你看这默契啊，那就请32班的这个圆圆同学回答吧。哎，小时候梦想是什么呀？ 小时候啊， 啊，小时候的梦想， 哎，这我真得好好想想。 嗯， 小的时候好像是，不开玩笑的说， 啊， 想成为一名老师。 然后呢？ 这不大了之后就从事和老师完全不搭界的工作。 这是儿时的梦想。 哎， 对，今天我们来这个聊的话题其实就是提问回答的方式， 嗯， 问问大家就是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啊，现在又在做什么。 哎，希望小伙伴们举起手来说一说自己儿时的梦想吧。 哎，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刚才圆圆也说了，说自己儿时的梦想，说想当一名老师， 嗯，是 人民教师，园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是不是？ 对，就是老师的形象是崇高而伟大的。 但是我相信，要如果说踏入这所校园的这个教师啊， 嗯， 肯定是更加让人崇拜， 不一般的。 对，哎，你看人上课方式现在也不一样了。来看看清华大学的老师啊，课堂上是一言不合就尬舞啊，花样演示肢体语言表达。清华大学呢有门叫这个舞蹈赏析与实践课。任课教师呢这武功高强啊，这说的是舞蹈的舞， 嗯， 老师呢在讲台上可以秒切舞蹈模式，什么空塞腰鼓啊，江西采茶戏呀，啊，蒙古舞啊，新疆舞，随意切换，21秒风格突变，做好心理准备， 哎， 就开始哈咔咔咔咔。 这个上课肯定不会寂寞，也不愧是清华大学的老师哈。 对呀，啊，人家有自己的一套上课理论和方式。 没错， 啊，对吧？啊， 嗯， 最近又流行一个叫什么踩箱子。 什么踩箱子？ 就这跳舞的不知道懂不懂踩箱子。就有一个空中模拟踩箱子的动作 啊， 就类似于以前什么叫参加什么那个什么吃肉桂粉呐，啊， 嗯， 冰桶体验啊，现在又新流行这么一轮这个叫踩箱子舞。就当你地上没有东西的时候，哎，你用舞蹈的方式把它比划出多大，再踩上去，假装就跟踩上一样，摔了无数人了已经啊！ 年轻人真会玩。 嗯， 我们来说说吧。这个男孩呢被撞倒在马路中央，无人帮助，一位仅7岁的小男孩奋力相救。那么最近呢，在广西，一辆三轮车将一名这个刚好就是跑过马路的小孩给撞倒之后呢，这个三轮车逃逸了。就在旁边的大人呢看到这个倒地受伤的小男孩呢也是观望犹豫。就在这个时候，一名身穿红色上衣的男孩啊，这个赶快跑到前面去，奋力地将孩子给救起来。然后这一幕呢也是刚好被路边的监控给拍了下来。 嗯， 确实这个孩子也是给身边的很多大人呢上了很好的一课。 哎，特别勇敢的一位孩子哈。 是， 继续往关注，我们来看看一觉醒来想起这作业还没写完呢。小学生啊，这个也算小学霸吧。 嗯， 寒风中啊蹲地开始狂补啊，天还没亮呢啊！甘肃啊也是异常寒冷，一名5年级的学生呢，上学途中突然就想起，哎呦，昨天晚上的家庭作业还有一项没写完呢，就在路旁的长椅上开始补了。孩子说呢，手都冻得没知觉了，但是呢，动也要写完。他还说呢，自己啊一直都是班里的第一名 哦， 你看看。 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霸， 偶像包袱太重了你。 有的时候应该适当让自己轻松一点哈， 就是、 没写完跟老师解释清楚，老师也会理解的。 确实是这样，班里的你看这班干部啊， 嗯， 这个不光是管班干部啊，是不是？一般人这个班干部呢，都得起到表率的作用， 以身作则。 是是你看，一般第一名是班里什么职务？ 一般都没有什么职务。 班里第一名有好多都是班长啊。 是这样的啊，也差不多。 就是小学是反正这样，之后就不一定了。你看，这不是小学生吗？ 嗯， 班长首先人就第一名、 哎， 必须得起到带头的作用。当然了，当然了，也有一些我听说啊， 啊， 有一些班级呢也会，比如说我周围一些同学表现不好， 嗯， 你给你来纪律委员当一当吧，啊，对，是不是？哎，以身作则，首先管好自己了，然后把班里边的秩序也维持好了。啊、嗯，又是这种， 这是老师管教有方啊。 对，但是你看人家这个一般都是第一名的、嗯，确实是觉得不行，自己必须要完成作业，给别人得这个做好榜样。 其实不光第一名是这样，你看现在小学生觉悟真的挺高的。 嗯。 那最近呢，郑州的一个小男孩和同伴在一起玩耍的时候，不小心落到了水里，三名路人呢看到这个情况，赶快把孩子救起来了。那当路人问孩子说：“你家在哪儿啊？”孩子一直都不回，一直回答都说：“啊，不用不用，我还要去上学呢。” 哎呦， 网友也说，就说一看就知道是不敢回家，怕被骂。 嗯、对、啊， 我觉得孩子可能说的是心里话，人觉得还是上学重要啊。 这反正也是自己干坏事了吧？ 你知道，还有一些这个网友啊，真的太坏了。有网友说：“哎，你这多好的一个不用上学的理由啊，你居然都不用它。 以后每天都落水，每天都得在水里边游一会儿哈、啊 哎。其实我觉得孩子还是就是想上学。 但是啊，正儿八经的还得提示这个孩子们要注意安全， 嗯、对， 对吧？啊，尤其家长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 没错。 再来看看，同样是一孩子啊，这个赌气出走五天了，竟是每天泡在这里。这个杭州啊，初三的这个男孩呢，小杨。哎呦，赌气离家出走了，整整五天呢是联系不上啊，这可急坏了老杨一家了。直到这个有一天的早上啊，这个萧山的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联系老杨说孩子找到了，才安了心。原来呢，小杨这个当天呢也是被这个爸爸说了几句，心里难受，便带着干粮出走了。白天呢，新华书店一开门就去上去看书去，晚上呢哪儿暖和就跟哪儿凑合睡一宿，第二天又去看书了。网友也说了，哎呀，爱看书的男孩运气一般不会太差。 虽然说离家出走这个事儿从这个开始就是不对的， 不值得提倡， 对对对，但是呢这孩子呢还是挺会选地方的，而且人家还做好准备了，带着干粮走的。 真是，你说这个按照以前啊，咱们小时候可能一离家出走啊，去个什么网吧呀，那时候还要求不是很严格，没有规定、那时候这孩子们去个网吧呀，是不是？你看现在人家哎，自己书店看书去， 离家出走还不耽误学习， 回去家里都表扬。没事，那个下礼拜看看没什么课业的话，你再出走五天得了，看看书学习学习。 反正是让家里边人还是很担心的，希望孩子以后呢，通过正确的教育哈，咱们这个可以光明正大的爸妈带着去图书馆、去书店。 嗯， 哎，你还知道彩铃这个曾经的新生事物吗？ 现在也有， 嗯、 基本上，但是现在都是免费的了，就是。您定一什么业务赠您一彩铃，但是大家一般不太关注了， 听得少了， 不像最早的时候、自己选歌曲，选什么那个哎最近特流行的，还有那种自己这录的彩铃，什么什么快点接电话呀，什么什么，哎，这挺有意思的那种哈。 哎，现在呢有一个这个彩铃呢是法院为这个就是一些老赖呀、专门定制的彩铃。您拨打的机主是老赖，这法院定制的彩铃也是尴尬到哭。那么长沙的一个法院呢，联合三大通讯运营商，给老赖定制了专属标签铃声，啊，短信的形式，那促使老赖履行欠款，那想方设法的告诉所有人他就是老赖，啊，听到老赖吓得老赖呢，也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主动联系当事人，及时的还清了钱。网友说干得漂亮啊，值得全国推广。 没错，真的是这样。就是想方设法的给老赖贴上标签， 对， 让他生活啊当中啊这无时不刻让大家知道他是一个老赖不还钱、 没有诚 信 的人。 没 错，我觉得应该要受到这样的一个惩罚。 哎，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小时候的梦想啊、是做什么，但是现如今呢又在做什么呢？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休息一下，来听歌，来自嘎啦乐队的北戴河之歌。 张的救生圈，推向不向 这是一首来自嘎啦乐队的《北戴河之歌》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儿时的梦想是什么？现在呢？嗯， 哎，就是可能很多人会想到说，我小时候有这样那样的梦想，但是长大之后呢，可能和梦想的距离相去甚远。 我觉得你说的不够这个准确。 我你听我，我还没说完呢。 啊，你说。 哎，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因为儿时有了这样的一个志向，所以长大之后。真的就是实践了自己的理想， 嗯， 成真了。 不是，我是不是这个不准确、 啊， 我是说你形容小时候的梦想，形式这个形容的不对。 怎么个不对呢？ 小时候都是我伟大的理想是，我伟大的梦想。 说明自己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内心当中也 特认真， 有一份就骄傲和自豪。 就像每个孩子小时候都在犹豫自己是考清华还是考北大。对吧，那也是自己的一个理想，觉得就应该自己去的学府 啊 后来发现哦，好像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嗯，但是我相信就是说到理想的时候，而且我不知道大家这个课堂是不是这样哈，小学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前几节课就谈了一下自己的理想，班主任带你谈的 好像有一些 无论是主题班会还是说班主任给你上的第一堂课他没备课啊，然后给你来这个大家谈一人谈。 你怎么知道老师没备课呢？ 不是说就没有备这个正常的课，给备的是这种哎关于以后的职业生涯的课， 孩子们来畅谈一下， 畅谈一下未来的那种，就是我记得特别深刻。而且还记得就是大部分孩子啊，在这个就是在这个80年代末的时候哈，就是生出的孩子好像这个基本上还比较朴实呢，只有那么一两个很突出的。老师我想当大老板，也有这样的，也有这样的。就老师我想那个当经理，就哎那时候这个特色叫 有点那种时代特色， 是不是想当经理。然后呢就大部分孩子还是保留比如说教师啊， 解放军叔叔， 哎解放军叔叔啊，科学家呀，还有这个警察叔叔啊，以及 医生对 啊，医生还有什么，反正就是这些哎， 应该算是五大理想了吧。 还有我记得还有，但是目前想不起来了。啊，反正就是老师排在第一位。 对。 然后呢，因为老师那时候是孩子们心目当中一个榜样，对吧？特别好，觉得，尤其知道还有寒暑假的时候啊，真好。这跟这没什么关系。 是。 还有就是像这个什么解放军，反正跟制服都有关系。哎，觉得就是必须挺拔，哎，利落，感觉这气场特别足，你就心里特别高兴。 哎，那你那时候怎么畅谈自己的理想？ 我好像说的是。想不起来了，真 想不起来了。你都已经忘记了自己儿时的理想， 好像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 哎，对，这也是 是吧？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稍微这个年纪长一点之后，好像 会有变化， 会有变化，有变化。就是我记得，反正中途想当过警察，然后呢，最早的时候还真不记得了，好像是跟什么有关来的，忘了。想当歌手。 当时也算是比较超前了， 忘了 是不 是，忘了。来看看大家的说法吧，关于自己理想，然后现在又在做什么哈。 嗯， 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来看看这个，莫特他说的，说儿时的理想是我要飞上月球，现在发现地球都混不明白了，啊、嗯， 就越长大越现实。 对， 七哲林说了啊，理想是做医生，我现在就是专业学的就是学医。 哎，这挺好， 对， 这对口专业呀， 啊、 对吧？这也算是。正在奔向自己的一个梦想之路， 人家始终没忘了自己的初心， 正在行驶、 哎、 行进 坚持下去啊。 对， 来看呢，这位叫做 Sarah 的朋友说了 啊， 理想是带着爷爷奶奶去旅行，那么现在从事的工作是幼儿教师，生活当中也是一边学钢琴一边学素描，想、 嗯、 以后呢出去做这个培训班之类的工作、 哎、 找一个休假多的工作、 嗯、 可以更多的时间陪伴家里的老人。 哎呦你看看多好啊， 哎呀 是不是，就是我觉得有这种想带老人去旅行的这种梦想的朋友一定尽早去实现， 是 对吧，尽早就当自己不忙的时候，然后爷爷奶奶身体还好的时候， 腿脚也利索的时候， 哎，腿脚利索的时候，这样呢去的地方可以更远一些，是吧，玩的时间也可以更长一些，梦想也能早日实现一些。 就过去有一句古话说这个父母在不远游，现在我们年轻人是带着父母一起去远游， 对， 更好的机会哈。 对，来看看那个明月清风，他说了，哎，这个你们是不是少说一律师啊，小时候好多当、 哦、第六大， 我记得是不是还应该还有一个律师、 嗯、位列前十， 对，咱们叫当律师， 嗯， 特别厉害，觉得 其实都搞不明白这律师到底是做什么的。 你现在给我们解释解释 啊，就维护法律的正义。 你看，嘿、嗯、这假大空的话说的，你们能不能说细点、啊、 你跟我说细点。 我不知道，我没说我懂啊、 哎、 我没说我知道啊。 那刚才你说律师的时候为什么一副恍然， 就是这我说的是我理解什么，孩子小时候都想当律师、 嗯、 小时候不明白，我说现在也不明白。你明白，你给我们讲。 我现在明白的程度已经到这儿了。但是也是一个让我们肃然起敬的行业、啊、 没错，这是真的哈。张玉染他也说了，儿时呢就不想学数学， 哎 哎，就想不学数学啊，现在呢、 嗯、 我在学这个数学分析高等代数解析几何。 我的天哪， 对， 就是这样的朋友的世界我永远都搞不懂， 说明人家有这方面的天赋、 嗯、 要不然怎么会，你想从小就不太对数学不是特别感冒，但是你看现在人家这个正在学什么，是数学分析这高等代数解和解析几何呢，哎呀读的 可能是在学的过程当中突然开窍了、 哎、 有时候就怕这种， 嗯， 之前呢确实是不得其法的时候可能就是学不进去， 对， 突然有一天找到门路之后，哇， 哎呦这豁然开朗， 是 这前途一片光明、 嗯、学了这么多学科从来没有一科让我有这样的感觉， 是吗， 所以羡慕他。 2016他说理想当爸爸，现在还当单身呢。 哦哦哦，你这个志向倒是，哎，加油吧，就是早晚会实现的。 对， 来看看这个旺说了，小时候的梦想啊是当什么什么什么大师，哎呀、 嗯、 感觉老帅了， 嗯， 哎呀可能现在呢天也黑都不敢出门， 想当大师 胆量越来越小， 对，就是这可能玩游戏或看古装戏看多了， 是啊， 是吧，想当大师、 哎、 嗯，这个半夏他说啊，理想是宇航员、 嗯、 现在在家种田呢， 对啊，嗯啊，这个也挺好的呀、 啊、 就是以前 回归田园生活嘛， 对，以前是想去太空探索，现在是啊这个修理地球啊， 对 呀、啊， 人家都说 美化地球， 对，穷如是附近山，人家现在这有钱人都去这山里边搞一下， 耕种了， 回归田园生活嘛，是不是？啊， 是， 哎，这个还有刚才你说有一个大师的，是不是？ 嗯、对， 他那太大了，这儿就当小的、 嗯。 你看，吃一只虾，他说了，小时候想当小仙女儿，没想到那二年之后，哎，大家都是小仙女儿， 哎， 谁跟你是小仙女儿？哎、 我和他一样啊。 你也小仙女， 心里住了一个小仙女儿、啊， 住着一个，但你们是吗？你们， 我们，你要不说，我们觉得我们都是。 我喜欢的明星才是小仙女儿呢。 你心中的女神是不是？ 李盼也说了、嗯，说梦想就是老师，现在是幼师，哎呀，该说些什么呢？哎，我说自己是幼师，这个就觉得真的自己觉得挺光荣的。嗯、 对呀、啊，我觉得真的是，怎么说呢？孩子，接触社会的一个引领者。 对， 嗯， 对。是很神圣的一个职业， 没错没错。 孙茫然也说了，理想上清华， 现在当警察，都挺押韵，你们倒是都挺押韵。 这也不错呀， 挺好的。 虽然这个没有实现理想吧，但是这个行业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嘛。 但好像我觉得那个时候您所有的那个梦想啊，跟现在所说这行不搭边儿。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理想上清华这一个学校，那是这个到您大学的时候一个梦想。但是当警察呢，已经是从业了。您谁说这个清华毕业没有当警察的了？也有，是不是？所以说，咱梦想是不是？哎，这个比如说你梦想一个学校是哪儿，然后之后再梦想一个行业的时候不一样。 他理想的大学是清华，然后可能上的大学呢，实际是和这个警察这个相关专业有关系的，对，警院之类的吧。 对， 来看看小叶叶说了。小时候超级喜欢画画， 哎， 啊，这个现在呢是一名美术生，以后大概会成为一名设计师吧。 你看看，真好， 就羡慕这种，从小就知道自己长大要做什么， 对， 一步一步脚踏实地。 还真是，你看这个，比如周围的小伙伴，从小啊还真的都有一技之长。你现在回忆起谁来，就都能想起那个同学，哎，好像在哪个方面啊，就是比较优秀，比如说人跑步特别快的。对吧？ 有， 还有那种这个画画特别好的，是不是？ 口才特别好的， 口才特别好的，还有会写书法的，会弹钢琴的，是不是？骑自行车特别快的，吃饭特别快的，是哎，是不是都有这种？ 有， 都有。然后那个长肉特别快，长个儿特别快。 这个从他们的天才已经说到了特长了。 对对，都特长啊。 哎，其实就所以说每个孩子呀，真的都是有天赋的。 嗯， 你就看家长能不能发现孩子真正的兴趣在哪儿了。 对，夏雨不快乐也说了，儿时想当科学家， 嗯， 现在在做电商，啊。也差不多， 你跟科技沾边吧。 对， 对， 都是高科技嘛。 是 啊， 来看看这位叫做刚开始小仙女，这位是无敌美少女说了，儿时的梦想是再也不想上学了。哎呀，现在毕业之后啊，想上学都没地儿去上了。 真是这样， 你看看， 真是这样。就是小时候觉得，哎呦，就老这个，人有一段时间可能就经常会啊，觉得当下没什么意思，老想那赶紧抓紧时间过。过到有意思的阶段，后来发现，哎呦，这时光越过越快，越过越快，有意思的阶段全让你自己荒废了， 错过了， 是不是？现在你问问上班的，谁不想回上学，对不对？这反正我是不算特别想，我这你分哪个学呀、 啊？ 大学是不是？ 对， 这高中的都还行似的啊。所以说这有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专注眼前，对吧？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说这个儿时的梦想是什么，现在又在做什么？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1。段中间广告过后，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敲开一成不变的我是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吴宇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说说这个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呢？长大之后又在做什么？小时候梦想想开一个家门口的小卖部 啊。你想起来了是吗？ 没有 啊， 这不是我当时的，就是说好多人也有这想法 哦。 家门口那小卖部啊， 小时候我还曾经有一个阶段想要嫁给一个烤羊肉串的。后来还发现，就是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发现， 好多朋友都有这一想法， 就是小伙伴里边还真就和我想到一块儿去的， 这有烤羊串的， 成了我潜在的情敌，是不是太幼稚了？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 对， 可能那吃主都在一块儿，吃主都在一块儿，是吧？哎呀，你真好意思在节目里边说出来呀！哎呀，其实我也想你，但我不好意思说而已嘛。哎呀，厉害厉害厉害！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关于自己儿时的这个梦想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来看看这个脱发人更长寿。荷兰大学的研究发现了，脱发的人有三个好处：第一个，不易患心血管疾病； 啊，九成脱发，因这个雄性激素呢水平过高啊，雄激素呢分泌多的人呢，体内胆固醇分子不易聚集在血管壁上。第二个更长寿啊，脱发者呢毛囊相关的一个基因能有效的抗衰老。第三个更聪明，高雄这个激素水平呢有利于右脑正常的生理活动的开发维持。 哎，这是研究这个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对，脱发的人更长寿，更聪明。 对 啊， 作为一个参考，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知道自己脱发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对不对？来看看这个玻璃杯靠垫刺激舌头，能够让白开水都喝出酒的味道。 嘿， 生活当中呢，总有一些朋友是嗜酒如命啊。那这个大量饮酒呢，对我们的身体可是有害的。这款味觉混淆特制玻璃杯，也是杯子的杯口呢有一个微小的电流，通过电流来刺激您的舌头，来改变液体的味道，让白开水能够喝出饮料和酒的味道，是一个挺有创意的事儿，而且对于有些朋友可能戒酒来说还是有帮助的。 很有想法，很有想法， 像电子烟一样。 对，像电子烟一样，它就是通过一种那个，可能就养成这种习惯了，觉得哎，喝酒这那一瞬间特别痛快，然后让那一瞬间呢，让电击到自己舌头，让你再喝，电你，让你再喝。 这是让人，哎呀， 没有，人家是让你就通过刺激之后感觉有那个酒的味道，有那酒的味道。 但是真的也有爱喝酒的朋友就提出质疑了 啊， 说我用这个杯子，它只是刺激了我的舌头，而我实际喝酒，我得到的是整个感官的一种不一样的享受啊。 喝完第二天不难受啊，喝也不吐了，怎么办呢？ 那都不是喝醉的感觉， 非要那感觉， 哎， 自己抠嗓子眼去， 那别人帮不了你了。 再来看看那个这款求婚手机壳要被玩坏了。这怎么讲呢？这款名为什么什么牌子的啊手机壳呢，是专为打算求婚的人准备的。它内置的戒指盒呢能帮忙藏好戒指，而用户只要打开摄像头就能在求婚的同时记录下那一刻惊喜又浪漫了。然而问题就在于这个角度拍下来怕是有点丑吧，就是有仰拍了。 对对对，拍到的基本都是这个被求婚的女主角那种就是 特别 很惊骇的表情， 惊讶的一瞬间。但是呢，就是这个角度又不好，再加上那个时候表情又比较夸张， 拍出来不美呀， 不是特别美。哎， 对， 要说现在科技真的比较发达。昨天呢，我也在朋友圈看到一位朋友哈，孩子买了一个这个东西。哎，我真的啊，我如果说不看那个图片的话，我怎么猜也猜不到它是什么。就是我也给周围几个朋友去看，我说你们猜这个是什么？ 你大致形容一下，让我们也猜猜。 就是有一个屏幕，屏幕上面是圆的，圆筒状的，然后上面一大屏幕，很大个儿。屏幕上面有一个这个身上是电池的鱼在那游，就是代表自己的电量。那鱼在游啊，身上有几个电格啊。 我以为是什么360度的什么显示器呢？ 没有，就是一个这么一东西。然后有人猜是什么加湿器呀、空气净化器呀，以及猜什么都有，猜手机的，猜什么都有，反正电子设备嘛。后来是一水杯上面一大屏幕，这屏幕是提示你，首先告诉你里边的温度啊、水量啊，然后提示你什么时候该喝水了。啊， 你从外观其实是看不出来这是一水杯的，是吗？ 不是，就是你能就是要告诉你水杯，哎，这是长得像水杯，但是你怎么也想不到，因为它底下还插着插销呢，而且一大屏幕在上面呢，一鱼在那咔咔这费力的游呢在那儿啊，所以就觉得就不太怎么猜也感觉不像水杯，但其实就是水杯，挺有意思的，就提示孩子，就是告诉孩子该是喝水了，给孩子一个新鲜感啊。 这倒也是一个多功能啊，挺好的啊。继续来说，这个是方便火锅的安全问题啊，其实还是值得注意的。有一组实验也告诉我们说，自热火锅有很大的危险。最近呢，这叫所谓自热火锅这个食品也火了。自热火锅有安全隐患吗？那么使用自热火锅呢，确实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这个相关的消防员也告诉我们说了，对自热火锅安全性做过实验，结果发现加热蒸汽温度可以达到200摄氏度。所以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打开透气孔，防止引发这个爆炸被烫伤，很危险的情况发生。 哎，我们继续来关注，来看看神奇的大自然。河中现神秘冰蝶，不断的自转，有如被施法了一样啊。 这是大自然的魔法吗？美国的一个家庭呢，到纽约的一个地方啊，去这个行走，无意中发现了，哎，河当中有一个圆形的冰碟，而且它在不断的自转着，十分神奇。那据媒体报道呢，这一家人呢是在这个瀑布附近发现这冰碟之后呢，他们都对眼前这一幕啊赞叹不已。小孩甚至认为，哎呦，这是不是森林犹如这个被施展了魔法一样啊，称很感恩能看到大自然的这个力量。那比利时之前呢也有研究指出了，说在寒冷的时候啊，缓慢流动的水就会出现这种冰碟的情况，它的自转呢与水从这个固态融化成液态的过程有关。由于这个冰碟当时呢正慢慢的融化，冰碟旁的水呢也会慢慢的流动，于是流动的力量就让冰碟以匀速转动形成了这个奇景。 哦，比如说奇景的背后还是有一个原理的， 哎， 也给我们解释明白了， 其实是能够用这个科学的角度能够解释的哈。 但是我更加就觉得开心的就是孩子看到这个之后会感受到那种大自然的力量， 对， 而且呢他会又会觉得很神奇，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美好的童年记忆。 对，让我想起咱们这边冰瀑，就是一直能这个冻到可能这来年五月份，还有就是当你穿上半截袖站在冰瀑上，你就感觉很奇怪一样，就很奇迹，怎么会就是这你当你照完照片之后让大家看怎么在冰上穿一半截袖啊，啊是这种感觉一样的，就大自然这个赐予我们的美。 没错， 哎， 来说吧，这个是发生在澳大利亚，这个海景房本来挺美的吧， 嗯， 租给了70个年轻人来开 party。一夜之间呢，这墙上也是千疮百孔，估计这房子也是被破坏的可以。那么最近呢，这个澳大利亚墨尔本有70名青年短租一晚上，租了当地海景房来开派对，但是呢，却将这栋海边别墅屋啊全部给破坏了，墙上变得千疮百孔，床上也被做了画，甚至呢还有几个这个男孩子可能是打架打到了屋外，还惊动了警察。这个房主啊，接下来想要恢复他这个别墅的原样，需要花费15万欧元。 哎呀，确实啊，现在就是会发现很多年轻人啊，都有这种，就是当然这是人家这个澳大利亚的啊，墨尔本的这么一个短租的一个房子。那咱们这边也有那种轰趴。哎，但是我觉得我经历的几个就是租这轰趴的那些地方还挺好的，人家就是主动的把那些自己嗨完了什么那种酒瓶也好啊，是各种这个包装袋也好，都给最起码您给装一袋儿里边，对吧？别乱扔，别这个毁人家屋子。您说该这个在里边怎么玩怎么玩，该怎么嗨怎么嗨，对吧？别破坏人家这个当地这房子。 所以说，年轻人也应该具备相应的素质哈。 对啊，所以以后这在租之前啊，首先得经过一个素质考试， 哎， 然后才能进去啊。 也不用那么严格啊，但是心里边呢，一定还是要有这个意识。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自己儿时的梦想是什么，现在又在做什么呢？ 哎， 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休息下来听歌，来自好妹妹乐队的《我到外地去看你》。 列车的座位有些拥挤，我到外地去看你。那一年我21，那年你27。相见的时间少得可以，我们连伤感都来不及。离别的站台，不舍的话语，你说了一句又一句。有一年寒冷的冬季，我到外地去看你。我们穿着厚厚的大衣，走在冰天雪地。那天的太阳落得太早，那天黑夜来得太急。我在夜里凝视着你的眼睛，明天又要分离。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没有在一起。好在我们已反复练习，习惯了分离。抱歉许下的诺言要随着年华老去， 宝贝，请你好好的，不要为此哭泣。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没有在一起，故事的结局我还是我，你也还是你。好在当时年轻的我爱过年轻的你，也许某天当回忆涌起，但我们已不再联系。下着雨，我到外地去看你，你借着微微的酒意告诉我你的决定。热闹的大街灯红酒绿，说再见也比较容易，我只好收起我们的回忆，走在一个人的北京。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没有在一起，好在我们已反复练习习惯了分离。抱歉许下的诺言要随着年华老去，但宝贝请你好好的，不要为此哭泣。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没有在一起，故事的结局我还是我，你也还是你。好在当时年轻的我爱过年轻的你，也许某天当回忆涌起，但我们已不再年轻。 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一首《我到外地去看你》。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吧，聊聊这个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现在又在做什么呢？ 是， 好多朋友都说了啊，这个小时候就什么这个喜欢什么那个当老师的，是吧？还有这想那个不搭的黑白灰，他说了，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啊， 唱这歌吧。 对，如今成为死肥宅的淘宝卖家啊 啊，那这自己自食其力。挺不错的，来看看这位朋友叫潇潇，他说了，我没什么梦想，儿时呢就是喜欢跳舞，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条件去学。上初中的时候啊，这个看到外甥女儿跳在幼儿园学的这个舞蹈，我就想了，我要当幼师，这样能学舞蹈。可是后来呢，我发现，哎，这个舞蹈不如小孩子可爱。就是呢，本来呢他学幼师的初衷呢是想能够通过这个过程然后学习一下自己喜欢的舞蹈，后来发现爱上这份职业了。 厉害 有意思啊。 对，还有像那个我三岁半，他说了，理想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刚才咱们说了，为什么很多人小时候想成为老师？ 对， 你看这个啾啾说，他说小时候觉得老师很厉害， 对， 能够管住我们这一帮不听话的小屁孩儿。现在觉得呀，这个老师其实真的是父母心，比孩子爸妈都盼着孩子能够成才，能够进步。 没错， 就是孩子可能有点进步，老师比家长都激动。 对，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为什么特别想当老师呢？是因为你觉得老师特别这博学， 对， 知识很渊博。就你问什么老师问不住，都能答复给你，是不是？而且就是你觉得老师在讲台上啊， 拿那个这个小教，他当时不叫教鞭，那叫什么？反正拿一根棍儿啊，拿一根指指点点的 教棒吧， 我不知道，反正是指指点点的那个啊，还有一根小粉笔， 威严， 哎，就觉得特别帅，特别有魅力， 是 不是？啊，这个小帆啊，他说了，小时候觉得能拯救世界，现在感觉自己都拯救不了了。 小时候的梦想未免也太宏大了。 对，小时候就想当什么的都有。 嗯， 啊，还有这个有志青年，儿时理想当警察、护士、医生等等，现在在学英语。 你说啊，学好英语嘛，也是可以，不管从事什么行业，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的。 对， 啊，来看看这个，还有朋友怎么说？ 哎，来看看是啊，他说。儿时想当老师，就像你们说的，如今呢，这个我就站在讲台上，这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 啊、哦！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了， 真是教师了，人家不是人在、哎、站在讲台上吗？ 嗯， 不会是给人装黑板的吧？ 对对对，不要恶意。 他没说当老师吗？他如今站在讲台上了吗？ 那可能是代表家长发言。 太坏了， 人家一定是理想成真了。 对。 来看看这位叫 Sorry 的朋友说了，小时候真是想当医生，这个大学填志愿的时候都是学医，学医这个率先，大学填志愿学医率先出局。 嗯， 啊，理科呢因为不喜欢化学，所以呢无法成就自己的专业。 没关系，没关系，人们都说了嘛，不是说把自己的爱好当成自己职业之后，这个爱好就没有了吗？ 是， 是吧？好青年也说了，我小时候的理想是给妈妈包饺子， 哎， 现在理想是能吃上妈妈包的饺子。 哦， 嗯。 真可爱，就是小的时候，老师如果问我们理想的话，好像就是都会想一个比较宏大的这样的一个理想， 对， 不太会想到那些生活当中很细节的。 对， 但其实你看这个孩子的理想多贴心， 对，多接地气儿啊。 是啊， 李杜他说了，说理想当演员，现在我是一理科生。嗯， 谁说理科生不可以作为一个好演员呢？ 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往往理想就是被拒之门外的原因，是因为咱们把门关上。理想人家一直没变，是不是？什么叫不忘初心啊？小时候为什么能就奔着自己梦想一直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而现在为什么就给自己设各种的障碍？你看，我是理科生，我没法当演员。谁说理科生没法当演员了？对吧？ 还可能成为更好的演员。 谁说你学英语之后就不能当老师了？是不是？谁说学英语不能当警察了？ 你可以双语授课吗？ 啊，对呀、啊，你这双语警察行业不需要英语吗？也需要、啊， 也需要， 也需要英语特别好的呀。 双语执法。 就在昨天，我还看到了一个视频，挺感人的，就是这个一个这个外地的小孩来到北京之后，坐地铁玩没地儿去，坐到中国传媒大学那一站，到传媒大学，哎呦。看到这校园之后，我觉得哎呦，校园真好看，特别漂亮，正值秋天，满地落叶，觉得好看。这段我编的啊，就是我也不知道那什么季节，我就想象了一下啊，就是反正站在那儿觉得特好看，我一定要留在这学校。首先留学校当保安了，当一保安之后呢，有一天就是上岗第一天，来了新生过来这个报道来说，那个想抱歉想问一下，说那个我们那个就往那楼怎么走啊？他说啊，我跟您说，从哪儿哪儿哪儿怎么走，从哪儿转弯，从哪儿哪儿就到了。然后这家长说了一句话，给他莫大的鼓励。家长说：“哎呦，你看看人中国传媒大学这保安，人家声音都这么好，啊，我声音好吗？” 被鼓励了， 被鼓励 了， 哎呦，然后三个月的时间考上中国传媒大学了，就把各个专业书啊什么的都看一遍，早上起跟着练声，现在已经被某家电视台给录取做出镜记者，你说说。 所以说成才的路真的不止一条、啊、 没错，真的，我觉得有时候想实现这个梦想啊，真的是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去努力的，这一辈子可能做好一件事儿，就已经非常的成功，非常的这个厉害了，让人羡慕， 所以要给自己信心啊。 没错，什么叫不忘初心，什么叫砥砺前行、 嗯、 对不对？咱们就从现在开始实现自己未完成的梦想， 成就自己啊。 哎，想想小时候自己举手跟老师回答那个问题，老师我想当科学家，是不是那个时候这个动力有多强？哎呀，好吧，一起努力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宝贝， 明天见喽。 感到被